上次讲到，杨雪莉正喺度同我哋讲紧嗰本羊皮古书上嘅内容，忽然陈教授擘起双眼，指住杨雪莉手中嘅羊皮古书讲： 千祈唔好睇后边嘅内容啊！ 呢个时候嘅陈教授声音变得非常尖锐刺耳，墓室里头本嚟就好狭窄，更显得佢把声凄厉异常。我哋三个都疑惑不解，教授癫咗就算啦，点解突然间连把声都改变埋嘅？我猛咁摇陈教授个膊头，想等佢清醒啲，点知佢越嗌就越大声，挥舞住双臂嗌： 唔好出去啊！唔好出去啊！ 边嗌边搏命咁拉住我只手，我担心陈教授疯疯癫癫咁会做出咩威胁到大家安全嘅举动，于是叫肥仔过嚟帮手，同我一齐将陈教授揿响地下。杨雪莉惊住我哋两个整伤陈教授，急忙就过嚟阻止啦。点知陈教授见到佢过嚟，突然伸出手臂，抢咗杨雪莉手里头嘅羊皮古书，扯甩咗最后一页，擘大口就咬。呢张几千年前嘅羊皮几咁旧先得嘅，自然系咬唔喐啦。陈教授唔理，只系猛咁将羊皮塞入嘴里头，发狂咁嚼。陈教授受咗刺激之后，又癫又傻，点解突然间会变得咁歇斯底里呢？神经崩溃嘅人唔可能再受思乡魔护花嘅幻觉控制嘅，唔通系俾恶灵附体？佢系唔想俾我哋离开呢度逃生啊！肥仔将教授嘴里头嘅古羊皮扯咗出嚟，羊皮系冇咩事啊，陈教授已经成口都系鲜血啊！为咗预防万一，我哋只好暂时将佢捆咗起身。我最关心嘅是羊皮书的最后一页有没有损坏，如果有逃出去的办法，应该就在最后一页的，如果被陈教授嚼烂了，那就弊家伙了。最后一页羊皮书上面黐了不少陈教授的口水，还有他的牙血，但是就什么图案和符号都没了，一片空白。我对杨雪莉说：哎呀，弊了弊了，先知的预言俾陈教授都舔甩晒啦。杨雪莉讲： 你唔使担心，先知嘅羊皮书最后一页本嚟就咩内容都冇。 我对自己啱先嘅惊惶失措有啲后悔，今日唔知点解处处都唔顺嘅，搞到我心浮气躁，讲咩都冷静唔落嚟，总系觉得呢个墓室里头有咩地方唔对路。不过先知的预言精确无比，他自然都会料到癫咗的陈教授会做出什么举动，所以羊皮书的最后一页是空白的。看来我们在石室中的一举一动都早已经是注定会发生的事，多想无益，干脆就横下心理了，顺其自然好了。我和肥仔夹住陈教授坐低，等杨雪莉接住正话嘅内容讲落去。陈教授俾我哋两个夹响中间，喐唔到，只係不停咁挣扎，但係就唔再嗌啦。杨雪莉继续讲解羊皮书中嘅预言。 先知预言向佢死后800年，佢个部族早就为咗躲避灾难迁徙去咗遥远嘅东方。而扎格拉玛山又迎来一个新的部族，这个部族来自西边的沙漠，他们在山中发现了鬼洞，部族中的巫师宣称这里是魔神居住的场所，这个部族呢就是精绝国的前身，精绝女王生了一双可以看到阴间的鬼眼，他掌握了用肉眼祭器召唤黑蛇恶灵的仪式，用这个来征服了周边的十几个邻国。他们这些暴行激怒了真神，真神将这座山连同附近的地域都交了给魔鬼，沙漠吞没了他们的城市， 这个国家所有的人畜以及鬼洞中黑蛇的恶灵都被深深地埋入了地下。 肥仔心急起身，再都忍不住了，催促杨雪莉快点讲埋后边的内容，早点离开这个压抑的墓室都是好的。 杨雪莉说，最后就是对我们这些进入先知墓室的四个人的启示了。启示中预示呢，会有四个幸存者因为身体崩裂而进入墓室，其中的一个是先圣部落的后裔。 我奇怪地问，后裔是不是就是拥有以前那个远古部族的血统呢？既然没有具体说哪个，我想你的可能性就最大了。不是我和肥仔为什么没有梦到个鬼洞呢？而且你可能还继承了一些你们这个部族的预感能力，提前地见到了将来你会注定去的地方。 肥仔都赞成咁讲，唉，肯定冇错啦，绝对系杨大小姐啊。老虎啊，我哋两个以前冇留意咋，佢有啲鹰钩鼻啊，眼呢又稍微有啲蓝，我仲以为呢佢喺美国耐咗啦，生成咁嘅添。依家睇起身啊，佢系继承咗祖先嘅血统，佢根本就唔系中国人。 我怕肥仔讲嘢太直啊，又激亲杨雪莉，急忙就讲啦：你身世啊真系够晒离奇噃，不过你点解又会姓杨呢？杨雪莉冇办法接受呢件事，摇头咁讲： 唔知道啊，我屋企历代都系华人，或者系我妈妈嗰边啲血缘啦。我公公嘅鹰钩鼻就比较明显嘅。但是不管先知启示录中所讲的后裔是边个啦，依家都不重要啦。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离开依度。后边的启示中显示，先圣会为本族的后代指点出一条逃生的道路。但是千祈不要将羊皮书跌在地下。羊皮书跌在地下之时，就是纱布开始的时候。那阵时黄沙会再次吞没精绝古城和扎格拉玛神山，而神山这一次被沙海掩埋，将直到时间的尽头。 我即刻提醒杨雪莉了，咁千祈咪将呢本羊皮书整跌落地啊！唔系马上就会刮起大沙暴，仲未等我哋离开，就会连埋神山一齐埋入地下噶啦。后边仲有咩内容啊？ 呢个系最后嘅一部分啦，后边就冇啦。先圣会指点一条逃生嘅道路，你去睇下先圣遗骸上边有冇咩线索。 讲完，佢就将身上嘅便携包打开，准备将羊皮书装入去以防万一啦。正响呢阵时，原本俾我同肥仔两个夹响中间嘅陈教授，唔知边度嚟咁大力，怪叫住挣脱开嚟，冲向杨雪莉。只听见佢高声咁尖叫住： 永远都未想离开呢度啊！ 我哋三个俾陈教授嘅叫声吓窒咗，并唔系因为佢嗌得好刺耳啊。呢个时候大家都听得好分明，陈教授凄厉嘅叫声同啱啱死去嘅叶翼森好相似啊！趁住我哋仲未反应过嚟嘅呢一两秒钟，陈教授已经将杨雪莉手中嘅羊皮书打落。事出突然，招以奇招应变啦。系生系死呢，往往就响一念之间嘅。我抬起只脚，就踢向即将垂直跌落嚟嘅羊皮书，将佢好似个波咁踢咗出去。羊皮书俾我踢出去嘅方向，啱好系肥仔企嘅位置。肥仔都唔敢怠慢啊！点知羊皮书飞行嘅轨迹太低，嚟唔切乌低身去接，只好都用脚将佢踢开，唔俾佢跌落地。墓室里边本嚟就狭窄低矮，呢两下好似耍杂耍咁，所有人嘅心啊都提到嚟喉咙叮啦， 但是由于肾上素的原因，这几秒的时间仿佛都好像静止了。肥仔这一脚将羊皮古书踢了起身，斜斜地向上直奔杨雪莉的面门飞过来。眼看杨雪莉伸手就要立住了，陈教授突然一伸手赶向他前面，捉住了羊皮书，顺势就再次劈落地下了。此时只见一个好大的人影直扑向陈教授，将他并嘣咁扑张地下。原来肥仔见形势不妙啊，使出他视为禁忌的终极绝招重型肉盾，一下就扑倒了陈教授。我连忙赶过来，一手抢过陈教授手中的定时炸弹。这本嘢可以决定大家命运的羊皮书终于没落在地下。杨雪莉一手将肥仔推开讲， 陈教授这么大年纪，你想砸死他啊？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赔命。 讲完就将被肥仔压到咿牙松降的陈教授推功过血。肥仔这一身肥肉啊，差点就拿了这位老人家条命了。我将羊皮书小心翼翼地装入自己腰间挂住的便携袋里，随后对杨雪莉和肥仔说，你们有没有发觉啊？陈教授十分古怪，我听他说话为什么有几分似是叶逸心呢？ 啊，是啊，难道是被那只靓妹上了身啊？这个妹妹死得很冤枉，怕我们走了冇人同佢做伴，想我哋留低陪佢。唉，讲起身都几阴公嘅。 我闹鬼佢啦，死呀你，人鬼殊途。佢生前系我哋嘅拍档，依家已经死咗啦，又想拉埋我哋做伴啊。呢啲系一种小女人自私自利嘅諗法，唔值得同情。呢种时候千祈唔好妇人之仁啦。 你咪乱讲啦。这个世界哪里有鬼呢？一定是教授受了太大的刺激，神志不清，所以导致了行为失常。如果有鬼，为什么不上我们三个身，偏偏要选陈教授呢？ 诶，那你是有所不知了。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。我这里有只黑雷提子，肥仔身上又有，你颈度挂着摩金符，陈教授身上什么都没有，再加上他神志不清，身上三味真火不旺，所以容易被侵犯。不信你将我这只黑雷提子塞入陈教授的嘴里，究竟是不是冤魂附体，一试就知道了。杨雪莉说什么都不肯， 这个是人吃的东西来的吗？要吃黑雷提子你自己吃够它吧。 我心想，反正我们的工钱就不用旨意了，现在关键是有命出回去，任何一个疏忽都是隐患，必须用黑雷提子来试下教授究竟是什么回事。啱先他的表现绝对不是失心疯那么简单。我不顾杨雪莉的阻拦了，夹硬将黑雷提子塞进陈教授的口里。陈教授这阵时已经不再是先前那种恶史能登的表情，又恢复了痴痴呆呆傻傻更更的状态。见到黑雷提子送到来嘴边，擘大口就咬，一边咬还一边傻笑。杨雪莉发嬲了，他说， 你是不是要将教授搞死为止先算呢？快点拿开。 我即刻将黑雷提子拿出来，看来是我多心了。四个人好不容易先从正话一番慌乱中平静下来，想起先知的启示讲会同我们指一条逃生的道路，于是我们围在先知的遗骸前面仔仔细细地查看，怕着会遗留一丝一毫的线索。一只来自陕西乡间的绣花鞋引领摩金教会进入一座废弃的唐代大墓，没想到墓中有墓，所有的退路都被切断，圆云梯到底是通往地狱黑洞的阶梯，定是逃出生天的唯一途径？ 从精绝古城逃出来的人背上生的眼球印记，是不是昭示着几千年前魔鬼的诅咒呢？云南献王墓随着重述而逐渐浮出水面，西周幽灵冢、龙王鱼骨庙、西夏黑水城、通天大佛寺，伴随着种种不可思议的事物，千年的部族之谜能不能够被揭开呢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即将为你揭晓。 我哋喺先知嘅遗骸前边反复咁睇咗几次，咩都冇发现。先知嘅尸体上冇任何提示性嘅符号、图画或者文字。肥仔系等唔切啦，喐手喺先知嘅遗骸中摸咗几次，仍然系咩都冇。先知嘅遗骸呈坐姿，盘膝而坐，一只手搭喺石盒旁，另一只手平放喺膝前，甚至连个指示嘅手势都冇。身上边除咗已经烂到成粉末嘅衣服，包咗一张羊皮之外，就咩都冇啦。我又搵匀晒四周，睇下有咩机关暗道之类嘅嘢啦。但系呢个墓室系响石山中挖出嚟嘅，周围四壁都系环石。个别地方有啲细小嘅裂缝，伸手一试可以感觉到一丝丝嘅凉风。睇嚟呢墓室离山顶就唔远㗎喇。但係冇炸药同工具，想向呢个山石中开出一条逃生嘅道路，简直係比登天仲要难。呢间墓室唯一嘅入口就係我哋入嚟嘅嗰条裂缝。嗰度曾经有道石门，我哋入嚟嘅时候为了躲避跌落嚟嘅碎石，外边嘅墓道根本就冇仔细睇。山体内嘅破裂使我哋逃出嘅山罅同埋墓道连埋响一起。但係呢条路又已经被碎石堵死咗啦。想返去搵墓道出返去係冇咩可能㗎啦。三个人急到氹氹转，忽然脚下边一阵晃动，只听到一声细微嘅破裂声从山体中传咗出嚟，声音越嚟越响，地面嘅震动亦随之加剧。睇嚟爆炸导致山体内部张力传导，经过前两次一次比一次大嘅开裂之后，压力继续累加，马上就会出现第三次山裂。唔通先知嘅启示就系呢、这个？一阵强烈嘅晃动，墓室中奇里咔啦咁裂出咗三条大缝，一条响地面，另外两条一左一右，啱好响墓室嘅两侧，高矮宽窄都可以容得落一个人通过。肥仔闹啦： 啊，顶你个肺啊，三选一啊，呢个僆仔先知系咪玩我哋啊？唉，都好咧，我哋一人行一边，出一个啊。都好过全部埋响山里头啊！ 杨雪莉指住先知嘅尸骨讲： 先知，先知已经同我哋指明咗道路啦。 佢声音颤抖，按耐唔住心中嘅激动啊！我同肥仔耷低头一睇，地下裂开嘅大裂缝，使石盒陷咗入去一半，先知嘅尸骨都歪埋一边，右手嘅手指啱好指住墓室左侧裂开嘅大裂缝。我哋连忙跪低叩头，感谢先知先圣嘅保佑。呢、这个时候从墓室上边跌落嚟嘅碎石越嚟越大，隆隆声咁不绝于耳，墓室中已经无法立足啦。我叫肥仔孭起陈教授，我同杨雪莉抬住叶奕森从墓室墙壁左侧嘅裂缝捐咗入去。冇行出几步啫，一阵白光耀眼，头上出现咗久违嘅天空啦。呢度距离山顶不过系几米嘅落差，但系山体震动得非常猛烈， 山石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，脚下边都是碎石，行一步滑一步，好难落脚。肥仔踎低身，杨雪莉踩住佢个膊头先爬咗上去，然后又照板煮糊咁将陈教授整咗上去。我叫肥仔先上去，然后劈条绳落嚟，好将叶奕森嘅尸体拉上去，唔可以等佢永远咁埋响山里头啊！肥仔爬起身就比较吃力，我喺底下托住，杨雪莉喺上边掹，费咗好大力先爬咗上去。呢个时候，我身后嘅石壁淋一声巨响，吓咗我一跳。翻转头向后边一睇，只见身后嘅山体正喺度向后咁凹陷，整个扎格拉玛山裂成咗两半。鬼洞上巨大嘅圆弧顶壁承受唔住，正不断咁塌落，将安放女王棺木嘅石梁，连同尸香魔物以及无数嘅财宝、巨铜石银像，都踏入咗无底鬼洞。鬼洞中正流出一股股嘅黑水，跌咗入去嘅嘢立即被黑水淹没。黑色嘅山体，漆黑嘅洞穴，身后嘅大地就好似魔鬼张开咗黑麻麻嘅大嘴咁，正响度吞噬住山腹中嘅一切。山崩地陷嘅威力使人头昏眼花，我一只手紧紧咁揸住石壁，另一只手抱住叶奕森嘅尸体，唔敢喐一下，惊住会随住身后坍塌嘅山体跌入鬼洞之中。肥仔喺上边焦急咁大嗌： 啊，老乌啊，快啲爬上嚟啦！咪你嗰个靓妹条尸啦，死人唔顾得咁多噶啦，依家。 我本嚟想点都要将叶奕森嘅尸体带出去，呢、这个时候抱住叶奕森嘅左手又酸又麻，睇嚟如果唔放手啊，我都要跟埋叶奕森跌落去，只好松开手啦。冇谂到叶奕森只手挂咗响我个便携袋度，俾叶奕森几十斤嘅份量向下一挫，便携袋就拉开咗个口啦。先知嘅羊皮启示录打住滚，同叶奕森嘅尸体一齐就跌咗落山下边啦。我眼白白咁睇住羊皮书跌落响山下，心里头好懊悔啊！先知嘅预言讲得好明确，羊皮书落地之时就会发生一场吞没扎格拉玛嘅沙暴，真系越惊就越见鬼啦！不过事已至此，都只好听天由命啦。我手脚并用咁向山顶爬。忽然听到背后一个哀怨嘅女声喺我耳边哭泣，呢把声似乎系叶奕森嘅。我嘅身体忽然一沉，似乎有个力量将我向下掹，想将我拉到山下边去。我汗毛倒竖，呢、这个时候沙漠中嘅太阳已经有一半沉入咗西方嘅地平线，我身处嘅地方正响山体嘅阴影之中，四周围都系黑石。呢一刻啊，真系好似摸到咗地狱嘅大门咁啊！我挣扎住想爬上山顶，但系脚下立足嘅山石已经坍塌，只好凭双手嘅力量死死咁掹住山体，冇办法拧翻转头嚟睇。不过就算可以拧翻转头睇啊，我都唔想睇啊！讲唔定一惊啊，手上面揸唔实，咁就肯定要跌落去下边嘅鬼洞度啦。我想竭力咁抑制住，唔去听嗰啲喊声，但系身边嘅嗰啲喊声却越嚟越凄楚，一声声咁刺中人心，听到我心都噏埋，身体又越嚟越沉重，忍唔住就想松手啦。肥仔同杨雪莉喺山顶见我昏昏沉沉咁，唔系好对路，想伸手将我掹上去，又距离稍为远咗啲，摸唔到。眼见山体嘅裂痕不断咁扩张，整座山转眼就会坍塌啦。身边冇绳索，只好解下腰带垂咗落嚟啦。我俾上边嘅两个人一嗌，就好似被泼咗一盆冰水咁，全身一震就清醒过嚟啦。 身边嘅喊声就消失咗，身后嘅拉力亦随之唔见晒，即刻就唔敢再等啦，拉住肥仔嘅皮带爬咗上山顶。大漠中嘅落日已经变得模糊，一阵阵夹带住细沙嘅微风刮过，天地间笼罩住一层不祥嘅阴影。安力焕曾经讲过，呢种风是黑沙暴即将到嚟的信号。先知预言中扎格拉玛末日终于就要来临了。我同肥仔架起陈教授，老人家这个时候已经没晒反应，好像个木偶咁任人摆布，你拉住佢，佢就跟你走，又唔知攰，但是唔可以停步，一停落嚟佢就坐喺地下，你点拉佢佢都唔会再起身㗎喇。只要系咁拖住掹住向山下边跑。靠近精绝古城嘅嗰面山体已经完全坍塌，呢半截中空嘅巨大山体啱好盖喺鬼洞嘅上边，将洞口永远咁封住咗。我哋落山嘅呢一侧系扎格拉玛山谷嘅入口。我哋本嚟想落嚟之后就穿过山谷去同安力满汇合嘅。沙暴已经开始，冇骆驼嘅话梗係凭步行係冇办法跑出去嘅。冇諗到啱啱落到山下边就听到山谷里头提升乱动。安力满神色慌张，正喺度大声吆喝驱赶骆驼向外跑。 肥仔大闹啦，啊你个死老坑啊，你发嗰啲蛇都系放屁 㗎。安力满冇諗到我哋会出现喺呢个山谷嘅入口，连忙讲， 啊赞美镇主，睇嚟我哋嘛喺耳度碰到有喺会大嘅安排嘛。 我都唔顾得同佢讲咁多嘢啦，将陈教授托上骆驼，各自搵咗一匹爬上去，安力满追问其余人去晒边。我话唔好提啦，去晒同胡大饮茶，依家唔系讲呢啲嘢嘅时候，边度可以避开大沙暴，你就快啲带大家向嗰度跑啦。天空已经完全陷入咗黑暗，呢次刮嘅系旋风，风眼好似就系山中嘅鬼洞，风力正喺度逐渐咁加强，面上边俾啲沙刮到好痛。安力满都冇諗到呢场大沙暴竟然嚟得咁快，先前一啲征兆都冇。呢度除咗扎格拉玛同精绝古城嘅遗迹之外，茫茫大漠边度有地方躲避呢？不过既然是旋风，咁当然是离风眼越远就越安全啦。认准咗方向一直跑就啱啦。可唔可以逃出去，咁就要睇胡大佢老人家嘅心情啦。安力满长长咁一声呼哨，骑住带头嘅骆驼当先就引路。佢带住驼队向西就奔逃啦。啱啱开始走嘅时候，听见身后传嚟一阵阵奇异嘅声响，就好似鬼哭狼嚎咁，又好似大海扬波，瞬间狂风大作，夹杂住沙尘嘅强风铺天盖地，加之天黑，能见度低到极点。虽然用头巾遮住头部，仍然觉得有无数个沙石灌入耳鼻之中。跑出好大段距离之后，骆驼渐渐就唔听指挥啦。安力满等驼队停咗落嚟，呢个时候边个讲咩都已经完全听唔到啦。佢打咗几个手势，就将受惊嘅骆驼聚埋一圈。我睇佢嘅意思，可能系讲再咁跑落去，驼队就要跑散啦。队伍一旦散开啊，咁就边个都冇生存嘅可能啦。依家就只好原地筑起防沙墙。人匿喺骆驼中间，剩低要做嘅就只有向胡大祷告啦。我岌咗岌头表示了解，等杨雪莉将陈教授裹喺毡里头，就地躲避沙暴啦。我同肥仔搏命咁铲沙，安力满老汉安置完骆驼都过嚟帮手，喺骆驼周围筑起一道简易嘅防沙墙，然后用毛毡将骆驼嘅眼睛蒙上，防止佢哋受惊逃窜。我哋众人各自都裹上毛毡围埋响一齐。 好在已经离开咗风眼。沙暴边缘地带嘅风沙已经咁厉害，响风眼中心讲唔定会将人撕成碎片。安力满啲骆驼呢都系比较有经验嘅。呢、这个时候围埋一齐就唔再惊慌啦。佢哋俾沙掩埋住一部分，就喐下个身向上挪动一啲，唔至于被沙彻底咁埋住。一直到第二日上午，风沙先渐渐平息。我哋呢一夜不停咁挖防沙墙，早就攰到筋疲力尽。见沙暴已经过去，咁先敢企起身抬头向外睇。只见周围都系波浪一样嘅沙丘，黄沙被风吹出一条条凝固嘅波纹。精绝古城，黑色嘅扎格拉玛神山，女王嘅棺椁，视向模糊，先知同先圣嘅墓穴，连同古代嗰啲不为人知嘅无数秘密，仲有郭外国、叶翼森、楚剑、萨蒂鹏，都永永远远咁埋喺黄沙嘅深处啦。陈教授从毡里头伸出个头，睇住天空傻笑。杨雪莉行过去，将陈教授头上嘅沙扫咗去。安力满跪喺地下祈祷，感谢胡大嘅仁慈。肥仔就将所有嘅行囊抄出嚟揾水，最后一无所获，对住我一摊手，做咗个无可奈何嘅表情。我都无奈咁摇咗摇头，净系挂住走佬，根本就冇谂起水嘅事，而且早响七日之前就越过咗安全嘅返回点，依家想返去真係谈何容易呢？去知毒暗河嘅通道又被彻底咁埋住，凭住我哋几个人係冇可能挖开，一滴水都冇，响沙漠里头恐怕坚持唔到一日，饮咸沙窝水同骆驼血都唔係办法嘅。一諗到要鉴生咁渴死喺沙漠度嘅惨状，就觉得仲不如在鬼洞里头死咗佢痛快了。在沙漠里头冇水，就好似生人被抽干血咁。众人都是一筹莫展，坐在原地发吽斗。忽然听见安力满哦一声大叫，胡大嘅师姐。只见离我哋唔远嘅沙坡上出现咗个白色嘅影。我以为是自己又饿又渴，眼花睇错咗。即刻捽咗捽眼，仔细啲去睇，原嚟系我哋先前响西夜城度见到过嘅嗰匹白骆驼。佢正响度悠闲咁响沙丘上面散步，慢慢咁向西方走去。安宁满激动无比，话都讲得唔流利。白骆驼出现响受诅咒嘅黑沙漠度，咁讲明古老嘅诅咒已经消失。胡大又收返呢片沙漠，跟住胡大嘅使者一定可以搵到水。我都唔知道佢讲嘅係真定係假。上次佢讲沙漠嘅途人见到白骆驼就会一路平安吉祥，依家又讲咩沙漠中嘅诅咒消失咗。不过呢个时候宁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无啦。跟住白骆驼可能真係可以搵到水。于是即刻将骆驼整好队，跟响白骆驼嘅后边。呢一匹高大嘅白骆驼响烈日下行得唔紧唔慢，一直就行咗三四个钟，转过一道长长嘅沙梁，果然出现咗一处极小嘅水洼。水洼四周围生满一啲沙棘，水就唔算清，可能含有少量嘅矿物质，动物可以直接饮。但是人就不可以直接饮了。骆驼都迫不及待地去饮水。杨雪莉找了些消毒片，先将水呢就装入过滤器中过滤，再加些消毒片，这样才分给大家饮。这个水洼可能是知毒暗河的支流，由于夜间沙漠的移动，使到比较接近地面的河水渗出来一部分。在水洼旁边透一堆火，烧咗啲嘢食。我冇将最后爬上山顶嘅时候背脊好似俾人掹住嘅事讲俾佢哋知。呢件事疑幻疑真， 俾啲思乡模糊搞到我啊，连真假都分唔清。咪话最后呢件事咧，包括响整个精绝古城以及鬼洞中嘅经历，真实同虚幻已经冇咗明显嘅界限啦。我同肥仔倾起响扎格拉玛山嘅遭遇，简直就好似一场令人喘唔过气嚟嘅噩梦。 肥仔讲：，唉，呢啲死人化真系犀利啊！讲唔定我哋根本就冇入过精绝古城，呢一切咧都系嗰朵死人鬼花做出嚟嘅幻象啊！ 一直都始终冇点讲嘢嘅杨雪莉呢个时候插口讲：， 唔系啊，依家脱咗险先讲啦。翻转头，我哋仔细谂下，思乡魔户制造出嚟嘅幻象，佢嘅特点仲系好明显嘅。佢只可以利用已经存在于我哋脑海中嘅记忆，但系唔可以做出我哋未见过嘅嘢嚟。女王嘅棺椁、鬼洞、先知嘅墓室、预言，呢啲都系真实存在嘅。黑蛇，我哋先前都见过。引诱我哋自相残杀嘅预言石画，第一层石盒上嘅是真实嘅，因为我哋睇过第一层嘅预言，所以思乡魔户先可以响第二层石盒上面做出幻象。 我对杨雪莉讲啦，真系英雄所见略同啊，我都系咁谂嘅，只系唔敢肯定，所以一直都冇讲出嚟啫。我哋依家系咪要商量一下点行翻出呢个沙漠先得呢？ 咁就要劳烦安力满老爷爷啦，佢系沙漠嘅活地图，我哋不妨先听下佢嘅意见。 安力满见到老板发话啦，就用手响沙漠上边画咗几下。呢一片系我哋依家大概嘅位置，向南走就系尼亚遗迹，距离好远嘅，都系沙漠。我哋补充咗足够嘅水，都唔一定能够行到去尼亚。向东行呢系罗布泊，中间系沙漠，另一边系无边嘅戈壁滩。向北呢系我哋嚟嘅方向，亦就系西夜城嘅方向啦。但系我哋深入沙漠腹地，要行翻去就唔系咁容易啦。依家睇嚟，向东南北三个方向都唔好行。唯一剩低西面，一直向西是塔里木河，是沙漠里头最大的内陆河。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出发，行得快的话，大约十日就可以到塔里木河、叶尔江河和田河的三河交汇处。到了那里就好办了。再补充一次清水，继续向西走六七日，就离雅克苏不远了。嗰度有部队，仲有油田，我哋可以请求佢哋嘅帮助。我哋依家最缺乏嘅水补充够啦，差唔多可以维持十日。食品仲有一啲，响沙漠里头，水比食嘅嘢就重要得多。实在冇嘢食，仲可以食骆驼。将沙窝里头嘅水一啲啲咁过滤储备起身，就足足可以用一日嘅时间。然后先按计划出发，一路上免不了饥餐渴饮，少不了风吹日晒，晓行夜宿。终于在第十二日行到了塔里木河，随后继续西行，在第三日遇到了入沙漠打黄羊的油田工人。当时陈教授只是剩下一啖气，从沙漠深处死里逃生，一步步走出来的心情，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人轻易可以体会到的。自从这次之后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在屋企里头喝水，不管几大杯，总是一口气就喝到一滴都不剩。各位，鬼吹灯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讲到今日就全部讲晒了，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捧场。想知道陈教授的生死安危，无底鬼洞中隐藏的真正秘密，先圣部落的去向，杨雪莉的身世之谜，以及胡八一 同肥仔嘅新经历，都将响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窟》中同大家一齐继续追寻。